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。 现在球到冯爱的口袋，真的良好，得分。 1981年日本大阪，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，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。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，花了很多代价，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。 2003年，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，重夺世界冠军，中国女排再登巅峰。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，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。 2019年世界杯，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，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，郎平泪洒赛场。 其实挺难的，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。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，终成10冠王。顽强拼搏，永不言败，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。中国女排，一种精神的成长史。作者孔宁，演播梁岩。 惠若琪能去里约奥运会吗？心脏再出问题怎么办？他能够扛起奥运会的高强度比赛吗？然而，就是凭借着不断的追求，凭借着积极训练，惠若琪一直在追赶队友的脚步。他真不想错过这次奥运会。也许对于他来说，里约奥运会就是在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战。最后一刻，郎平选择了惠若琪，但这一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选择。然而有一个人最遗憾，他就是曾春蕾。曾春蕾2015年还以中国女排队长的身份在日本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，如今居然无缘里约奥运会，这多少令人扼腕叹息。曾春蕾一直是中国女子排坛出色的接应二传手，在定点后攻和强攻方面无人能出其右。自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，曾春蕾的竞技水平逐步迈向巅峰，她先后随队夺取了2014年世界锦标赛亚军和2015年世界杯冠军，是主帅郎平麾下一员得力战将。但是就在2016年，小将龚翔宇体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，网口高度不错，打球充满激情，对手对他还不是很了解，诸多因素让龚翔宇脱颖而出。如果国家队主帅是一名常规型主帅，即使龚翔宇表现再出色，也不大会动带他去里约的念头。但是郎平恰恰是一名国际化名帅，眼光独到，思维敏捷，角度客观，在一切以业务为出发点的前提下，他带上了初出茅庐的希望之星龚翔宇。不管是因为伤病原因还是心理原因，曾春蕾现阶段状态的确不佳。郎平纠结了很久，最后舍弃了跟随自己一路拼搏的曾春蕾。这个结果对于曾春蕾来说过于残酷了，这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。中国女排参加奥运会的名单公布之后， 主帅郎平这一刻真正剑指里约了，疯狂刺激的里约大冒险就在眼前。然而世界杯冠军的身份难免会让队员摆不正位置，但是身处奥运会死亡之组，中国队的形势非常严峻，队员们还没有成熟，让他们始终保持清醒难度极高。里约奥运会女排分组 A 组，巴西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、阿根廷、喀麦隆。 B 组，美国、中国、塞尔维亚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波多黎各。每个小组前四名将晋级八强淘汰赛。中国队所在的 B 组，除了波多黎各之外，各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，都有可能出现。2013年，郎平挂帅，短短三年多，他就率领中国女排达到了非常高的历史高度。但是，如果以奥运会冠军的高度审视球队，当时的中国女排的确还不成熟，技术环节仍然有漏洞。因此2016年，中国女排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，当然这也是突破另一个瓶颈期的必由之路。中国女排身材高大，技术越发全面，但是一传不稳始终是个顽疾。排球是一环套一环的，一旦一传不稳，即使有朱婷这样的核武器也未必能得分。各个队都到了备战奥运会的冲刺阶段，自身竞技状态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，而且各个队都针对朱婷进行了战术布置。朱婷一旦被限制，我们就会缺少主心骨，战术也显得单调。不少人都渴望中国女排能够在里约夺冠，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。不过冷静地分析，中国女排目前还不是世界第一，更不具备世界第一的绝对实力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排不会在里约夺冠，姑娘们依然具备冲击金牌的机会和可能。2014年的世界锦标赛和2015年的世界杯，中国女排都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路拼杀，最终取得佳绩。这一次则不同，各个队都把中国队当作世界冠军去冲击，因此中国女排要做的是摆正位置，忘我搏杀，打出女排精神。至于结果，最好不要有多余的想法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郎平日后这样说：“里约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说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”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中国女排的里约之旅简直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。死亡之组的开局，中国队就和荷兰队展开五局鏖战，最终以2-3惜败给对手。随后中国队分别以3-0击败意大利队和波多黎各队，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。然而8月12号，中国女排0-3脆败于劲旅塞尔维亚队。一天之后，中国女排又以1-3输给了美国队。这样中国队只能以 B 组第四名的成绩勉强晋级八强，并不得不在1/4决赛中遭遇 A 组全胜而且不输一局的东道主巴西队。巴西队不仅是上届冠军，他们的实力也在中国队之上， 这次又是东道主，一切因素都对中国队不利。不在沉默中灭亡，就在沉默中爆发。强大的对手，现实的残酷，最后一场的危险，逼迫中国女排把这一次比赛当作决赛来打。和巴西队大战之前，中国队内部非常压抑，大家总感觉之前的比赛没有打好，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水平。对阵巴西队，我们的胜算在哪里呢？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，因为这几乎是一场必死的对决。对决巴西队之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结束之后，大家把一半的排球放了气，收了起来。郎平还招呼大家一起拍了合影。赖亚文已经开始打听从里约回北京的航班时间，一切的感觉都是要回家了。但是这次回家不是欢天喜地，而是带有遗憾。那个夜晚，大家感觉非常漫长，都在自身找问题。尤其是朱婷过于自责，他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，因此没有让全队发挥出所有的水平。一时间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在沉默之际，平时言语不多的魏秋月突然大声地说道：我是老队员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打奥运会，也是最后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征战。你们还年轻，还有机会代表中国队比赛，但是我不会再有了。我不希望我的国家队生涯就这样结束。从巴西队开始，每一场比赛都是决赛，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了，我们要拼杀到底，不留遗憾。魏秋月的爆发让张昌宁张大了嘴巴，就连老队员徐云丽都惊呆了。徐云丽说：我们当了那么久的队友，真没有想到魏秋月居然如此爆发了，太震撼了。他的言语一气呵成，气势如虹。其实当时的中国女排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信念，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，反而觉得通透了。中国女排也只有向死而生，抛开一切杂念，才能迸发出超乎顽强的女排精神，才能书写出人生中最灿烂的篇章。我们这一次的梦想也许真的是夺冠，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比赛又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夺冠的所有条件，所以我们打得十分纠结，甚至是痛苦。当我们无路可走，在绝望中放下一切，才能释放出最强大的自己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当地时间8月16号晚上，中国巴西女排的对决在里约打响，整个体育馆爆满，巴西球迷的呐喊声几乎把体育馆的顶棚掀翻。第一局，实力强悍的巴西女排以25-15横扫中国队。这一刻，人们似乎感觉中国女排就要离开巴西了。郎平开始应变，第二局魏秋月担任二传，张常宁出任接应。凭借着娜塔莉亚和费加雷打掉结合，连获5分，巴西队瞬间从1-3落后到6-3反超。 郎平又派出拦网出色的副攻手闫妮，但是朱婷被拦，中国队6-11落后，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。娜塔莉亚和塔伊萨可能多少有些松懈，导致接连失误，而惠若琪和张常宁接连下球，中国队追成了11平，巴西队又以14-11领先，徐云丽和朱婷让中国队追成了14平，娜塔莉亚和费加雷接连反击成功，巴西队以20-17超出。此刻中国队几乎到了生死时刻，如果让巴西队拿下第二局，气势如虹的巴西队主场很有可能3-0结束战斗。全队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，郎平开始接连换人，丁霞和刘晓彤先后登场，正是他们让全队把比分追成了21平、23平。关键时刻，朱婷挺身而出，依靠强攻和拦网，让中国队以25-23险胜第二局。第三局，郎平彻底做出改变，副攻手闫妮和主攻手刘晓彤首发，中巴两队展开厮杀，而刘晓彤成了骑兵。刘晓彤反击，让11-13落后的中国队追成了13平，对手追成17平以后，刘晓彤自接自扣，朱婷拦死谢拉，中国队以19-17反超。打开局面的中国队凭借着朱婷一锤定音，以25-22再胜一局。这个时候比赛的气场有所改变，巴西队总成为落后的一方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东道主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巴西队开始犹豫。可惜的是，中国队没有能够抓住机会，让巴西队以25-22取胜，双方总比分打成2-2平。决胜局打响了，娜塔莉亚进攻出界，中国队8-7领先，交换场地，刘晓彤发球破功，造成对手无功，朱婷进攻命中，中国队9-7领先，法比亚娜的快攻和费加雷的反击得手，巴西队追成10平，朱婷一攻命中，张常宁发球破功后，朱婷反击成功，中国队12-10领先。心理压力过大的谢拉发球下网，中国队14-12拿到赛点。法比亚纳快攻追到了13-14，郎平叫暂停，现场气氛令人窒息。就是这个暂停耐人寻味，郎平布置了进攻战术，一传稳定，然后打徐云丽2号位背飞快攻这个点，从而解决战斗，拿下比赛。因为当时中国队最强的攻击点朱婷在后排，并没有在他最擅长的前排4号位，所以全队要采取最踏实的方式展开进攻，这也是大家暂停的时候达成的共识。比赛继续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时间仿佛都静止了。对手发球过来，中国队一传稳定之际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中国队全队都开始相互跑动掩护，魏秋月移动中背传2号位，徐云丽跑动腾空右手快攻。然而中国队一传稳定之际，几乎所有人都在配合魏秋月和徐云丽战术跑动，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变了。魏秋月回忆说，当时全队的确是按照郎指导的部署在移动，但是就在对手准备发球的一瞬间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 和站在后排的朱婷眼神交汇，他坚定地向我点了点头，给了我信心。当徐云丽跑二号位背飞快攻的时候，巴西队的队员也开始快速移动，准备对徐云丽的进攻展开拦网。如果拦死徐云丽的进攻，巴西队就将追成14平，从而扭转战局。然而魏秋月突然把球传向了空中三号位圆网位置，腾空而起的朱婷后三进攻，雷霆一击。巴西队不愧是奥运会冠军，这一瞬间居然有两个人快速移动并开始拦网。无奈魏秋月和朱婷的后攻配合速度快，拦网队员的手并没有完全并紧，球弹在了拦网队员的手上，飞出场外。15-13，赢了。中国女排3-2力挫上届冠军东道主巴西队，把他们淘汰出局。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眼含热泪，兴奋地跳着，拥抱着。郎平振臂一挥，向全队竖起大拇指。中国女排淘汰巴西队，挺进了里约奥运会4强，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本场比赛，朱婷豪取28分，替补接应张常宁力夺15分，替补登场的副攻闫妮贡献了11分。巴西队主攻手费加雷得到24分，娜塔莉亚和接应谢拉分别获得20分和18分。中国队把位置彻底摆低，全力以赴，把本场比赛打出了决赛味道，以精神面貌带动出原本具备的技战术水平。郎平指导针对性部署很强，限制了巴西队，并不断地给东道主施加压力。我们的发球终于奏效，拦网终于抑制对手，我们的进攻终于打出了立体味道。郎平指挥得当，朱婷第一个杀了出来，刘晓彤第二个杀了出来，张常宁第三个杀了出来，而后闫妮、徐云丽、林丽都很出色，尤其是二传手魏秋月打出了气势。经验丰富的二传手都很清楚，关键时刻把球传给本队最强攻击点是最佳选择。目前的这个最强攻击点就是朱婷，不管朱婷在前排还是后排，只要到位就能爆发。魏秋月领衔全队，胜得漂亮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。接下来，中国女排将会和荷兰队展开半决赛，争夺决赛权。中国女排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？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。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. 这一刻，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。 这一刻，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。 2022年冬奥会会徽“冬梦”以汉字“冬”为底，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，正式对外发。 看，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。听。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，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，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，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。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，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。 亿万个心愿交织，汇聚成同一个梦想，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。 钻研体育，收获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一日社长惠凡， 我是研究员王毅， 我是林苑， 我是研究员李维， 我是康乐。 以球会友，有一说一。